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陈东，我是一个朗诵爱好者，同时也非常欣赏和喜爱老舍的文章。下面我给大家读一篇老舍先生的《我的理想家庭》的节选。男的没有固定的职业，只是每天写点诗或小说，每千字卖上40-50元。女的也没事做，除了家务就读些书。儿女永不上学，由父母教给画画、唱歌、跳舞，乱蹦也是一种舞法和文字手工之类。等到他们长大了，或者也会仗着绘画和写文章卖一些钱吃饭，不过这是后话，您好暂且不提。这一家子人因为吃得简单干净，而一天到晚又不闲着，所以身体都很不坏。因为身体好，所以没有肝火，大家都不爱闹脾气。除了因为小猫上房、金鱼甩籽儿等着急的事儿之外，谁也不急赤白脸的。大家的相貌也都很体面，不令人望而生厌，衣服也并不讲究，都做得结实朴素，永远不穿又臭又硬的皮鞋。男的很体面，可不露电影明星气；女的很健美，可不红唇卷毛的鼻子朝着天。孩子们都不卷着舌头说话，淘气而不讨厌。这个家庭顶好是在北平，其次是成都或青岛，置换也得在苏州。无论怎么样，反正必须在中国，因为中国是顶文明、顶平安的国家。理想的家庭必在理想的国内也。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上的云将会逐渐增多，今天下午的扩散条件还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较好，而且控制本市的大气团不太冷，最高气温也能和昨天基本持平，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这儿，跟我来那个，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春节假期七天也跟没过够一样啊，很快我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我们开心茶馆呢下午时段的节目也从今天开始啊恢复我们此前的主题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我们继续啊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节前呢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一句，我们呢就按照这不容紊乱的顺序啊仁义礼智信逐一的看一看儒家思想提出的五常，我们人应该具备的五个基本素质。今天我们该看这个礼字了。今天我们看到礼啊，可能会有很多的联想组词，可以是礼物，可以是礼貌，可以是礼节，但这些啊，其实都不能够尽述我们传统儒家思想当中所说的这一个礼字。在儒家思想里所提的礼，其实指的是一整套的行为规范。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啊，儒家思想认为咱们叫做尊卑有序，长幼有序，这些是要守礼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它的组织架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治理体系是什么样子的，这些也在礼的范畴里。礼是儒家思想啊人行为处事的核心规范，一切的一切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要守一个礼。所以孔子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只要是不合乎礼的我们都不应该去做。这一部分内容呢三字经后面啊还有专门的语句段落呢会涉及，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展开了。咱们下边啊来欣赏一些和礼有关的曲艺作品。我们的曲艺作品当中提到礼啊更多的呢指的是我们的礼貌礼节礼尚往来这个范畴的内容。首先我们来欣赏郝爱民先生和郭全宝先生表演的相声礼仪杂谈。 哎你看各国家呀都有自己的礼仪和礼节了。 哦那么说还全不一样， 就连那些手势和头势意思都不同。 你给大家举个例子说说。 你比如到咱们国家吧 啊， 把这拇指食指分开， 嗯， 这就表示一个数。 这表示几呀？ 八。 这就表示是八。 这个手势到西方国家不表示八。 哦到了西方国家表示几？ 二。 二啊差着六个数了。 就是啊、 哦、 这手势在北京用途还比较广泛。 还有别的用途？ 哎你看都这么说，八个。 八个。 八个。 嗯。 八个鸭路。 嗯。 不许动，举起手来，八。 屁了。小朋友爱比划这个。 哎到咱们国家还有一个手势。 哦。 用这手指啊指自己鼻子，这表示我、 嗯。对了，做个自我介绍吗？一说我都指鼻子。 哎。可是到西方国家说这我他不指鼻子。 那指哪儿啊？ 指胸口。 胸口啊、 嗯、其实这鼻子跟胸口差着二里多地呢。 好嘛，那位那脖子也够长的 是不是？ 嗯， 到了西方国家 啊， 说表示满意， 哎 他用拇指和中指相接搭成个圆圈。 哦这样， 这是满意。 满意了。 可到了美国呢， 嗯， 表示满意同意好，他是用拇指和食指相接搭成个圆圈。 哦， 剩下三个手指向上伸直，做个 OK 的手势。 你看这手势很形象。 形象， 我认为值得推广。 哎不不 啊， 这不能乱推广。 是吗？ 哎，这手势只限于在美国。 哦， 到了巴西就行不通了。 到了巴西这手势是什么呀？ 厕所。 哎，差别这么大。 就是啊 啊， 你到咱们国家呀习惯用点头表示同意， 嗯， 摇头表示不同意。 对，摇头不算，点头算。 哎你这话可不全面了。 是吗？ 有些国家正相反呢。 像哪些国家？ 你到了印度， 嗯， 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他们是用摇头表示同意，点头表示不同意或者是不要的意思。 和我们正相反。 比如说你参加这几国家宴会， 嗯， 到宴会厅你坐下来， 哎， 服务员给您斟酒，这时候你老冲人点头， 哎，怎么样？ 这酒你算喝不上了。 那是啊，一点头是不要的意思， 哎， 一点头就吃亏了。 就是吗？ 哎，摇头重要，想喝酒的时候就摇头。 摇头？ 哎，没事，我老摇头。 行行行，这摇头也得分什么场合呀？ 哦， 你还是参加这几国家宴会， 嗯， 一进宴会厅你就摇头 啊？ 知道要酒喝呢？ 不知道的。 你这抽上风了？ 我呀。我脖子抽筋儿啊。 就是吗？ 对。 哎，到了英国也很注意这个礼节。 这个英国的礼节是什么呀？ 一见面呢、嗯、互相要握握手。 哎，都实行握手礼。 可是到了东欧一些国家呢， 啊， 他习惯用拥抱来表示。 你看还是握手礼比较大众化。 美国以不拘礼节著称。 哎， 初次见面不一定都握手、 嗯、哦， 可以打打招呼， 你好吗？ 对， 但是对方呢不一定回答你，如果他认识你就称呼你的名字， 叫一下名字， 平时在街道见面了， 嗯， 在电梯口遇到了打个招呼 Hello、 哎、 Hello 对， 行了， 有时候你打电话拿起耳机子来 Hello、 yes. 哎，翻译过来就是喂， 哎， 就是嘿， 对 不对？在公开场合离去的时候 啊， 不一定一一握手和每个人告别， 那怎么办？ 只是摆摆手说、 哦、 我们再见了，拜拜，过去了。 你看这就很省事， 日本比较注重礼节， 是啊， 男子一见面是先鞠躬后握手， 哦， 妇女呢则以深深的一躬表示谢意。 我还不带吗？ 哎，有一点你要特别注意， 什么事？ 到了日本呢、 嗯、 这个女方主动伸手你可以过去和人握手， 哎， 人女方没主动伸手，你不能跟二傻子似的过去拉着人手了。 嗯， 这拉还不撒手了，越握越紧，握的时间太长，那不合适。 那当然了，你那样做，你让人娘家人看见，人不愿意。 这跟娘家人没关系。 我这样联想， 你看到了日本呢，互相寒暄的语言是这样的：嗯、 怎么说？ 您早， 嗯， 您好，晚安，请休息，再见了，失陪了。拜托您了，请多多关照，小兄弟， 再见了、 哎、 都这么说， 可千万别跟人说咱们老北京那句土话 哦。北京人的土话爱问什么？ 北京人一打招呼啊，老有这么句口头语， 说什么呀？ 您吃了吗？ 爱问这个您吃了吗？ 人家不爱听， 嗯， 好像一天到晚老吃不饱似的。北京人待哪儿全都这句。 是啊， 早上去有一位刷牙呢、 啊、 过来，这位客气客气，您吃了吗？ 刷牙也问这句， 你说那疼得出功夫来吗？中午上班了，您吃了吗？ 好嘛， 晚上都睡觉了还得找我一句，您吃了吗？ 睡觉也问这个， 这还马马虎虎 啊。 有时候在公共厕所他也问这句 啊。这说明语言的贫乏， 你问点别的不好吗？ 北京人容易问这句， 是不是？ 嗯， 到了非洲啊很有特点， 非洲的礼节是怎么样？ 互相见面以后啊要寒暄一阵子， 哦， 以示友好。 是吗？ 握手啊，他是用左手握住对方的右手， 哦， 然后握住他的拇指， 嗯， 最后再紧紧握一下他的手，这是男人礼。 那么女子见了面行什么礼？ 行屈膝礼。 屈膝礼。 您早。 嗯， 晚安。 你瞧这美的、 嗯、你看到了非洲乡村 啊， 妇女遇到女宾的时候，俩人一见面互相围着转一圈，发出有节奏的尖叫声。 哦，尖叫 啊！我说这尖叫可不能出怪声，以示友好 啊。 哎，到了非洲啊，这个男的管女的都叫妈。 哎，叫妈。那比方说这姑娘要没结婚呢， 也叫妈。 遇见这姑娘她妈呢，叫姥姥啊。 没听说过，还得叫妈。 这什么辈儿啊？ 礼仪不同啊， 习惯不同。 我们国家正在开展旅游事业， 哎， 很多的外宾都到我们国家来参加旅游。 对， 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应该多了解一些外国的礼仪和礼节， 哦， 以防在外事活动当中遇到外宾的时候引起误会，闹出笑话。 对对对，我倒很想学学这外国的礼节， 很有必要。 不过不知道跟谁学。 你看，我就站在你的跟前、 啊， 你就跟我学吧。 啊，你懂这外国礼节？ 我跟你讲这么半天，我能不懂吗？ 那好。你收我一小徒弟， 别客气。 你把这外国礼节详详细细多给我讲讲。 你说什么？ 你就这么干讲吧。 给你讲一讲 啊， 那麻烦了。 怎么了？ 你我太了解了、 哦， 平时我们背那大段台词啊，你记起来都比较吃力。 岁数大呀，脑筋迟慢。 哎，迟缓一些个。 对对 对, 对， 迟钝。要形容您这脑筋呢， 啊， 得用一句俏皮话。 什么俏皮话啊？ 那就是皮带上没眼儿。 这话怎么讲呢？ 记不住。 哎。记不住啊！你这皮带上没眼儿，我往哪儿记？ 这光讲行吗？ 这么办，您给我想个办法，出个主意，让我容易记住的。 那咱俩得现场表演一下 啊！您说得表演， 这一表演起来呀，生动活泼，形象还能加深你的记忆， 使我印象更深刻。 那当然了。 嗯，行啊，你说咱们怎么个表演法？ 现在我就扮演一个外宾， 你是那外国朋友。我呢？ 你是中国人呢？ 哦， 你在家里等候，我前来拜访你。 你到我这儿拜访， 哎， 我用外国礼节来欢迎您。 这外国礼节你都懂吗？ 哎，我懂 啊， 能成， 能成 啊, 啊！ 咱们大家测验测验他， 试验试验。 好 ，Hello， 打招呼呢 ？Hello，Hello，Hello，Hello。 你嚷什么你？ 你这干嘛呢？干嘛呢？这是？ 我说我借我们家门镜瞧瞧你是谁、啊。 先别瞧了 啊， 来客人了，开开门以后讲话呀。 忘了开门了。哦，同志， 哎，同志啊。 见面打招呼多热情啊！ 不行、 啊、 你对外国人称同志人家不习惯。 哎呦，那得改个名称。 哎，换个称呼， 换个称呼。师傅， 师傅， 您要到我们工厂里张王李赵崔可都称师傅。 您厂子里特定的环境可以称师傅。 哦， 接待外宾不能称师傅。 这还不行？ 不懂啊， 来换个称呼吧、 哎、 嗯，头 头啊， 这可行了，你什么领头的？ 什么呀，你这是土话 哟。 工厂管厂长叫头 啊， 这厂子也叫，外宾不明白 也不行， 还得管。我告诉你，我呀是男的。 哦，爷们儿， 爷们儿， 来、哎、行了， 不行 啊？ 什么爷们儿啊？ 你呢？ 男的称先生、 哦， 女的叫小姐。 原来您是小姐。 谁呀、啊？ 你不是说你是小姐吗？ 看清楚了，我是男的称先生。 哦，原来是先生驾到。 哎，我还驾云呢，我还 先生要驾云。 哎，行了， 你到底怎么着呀、啊、 称呼不过关，干脆你问好得了、 嗯、啊。先生您好。 您好。 您是千里迢迢不远万里辛辛苦苦来到我家、 嗯、 请允许我代表我的全家，代表我的妻子、我的闺女们、的孩子们、的孩子他姥姥们、居家老少，表示向你热烈欢迎。 哎呦，哎，行了行了行了，哦，行行行，这位上满弦了。 这样不显得热情吗？ 热情是够了 啊， 你这席话太啰嗦了。 哦， 另外呢，在走廊里讲话是不礼貌的，应该请到房间里去。 哎呀，客人请到客厅坐。 谢谢。 请问您从什么地方来？ 我从伦敦来。 啊，老朋友你好。 先生好。 您这是从？ 我从美国来。 啊，你好，您好。 怎么又握手了？ 你这是？ 我从苏联来。 啊，你好，你好。 啊，是是是是。 您这是从？ 我从印度来。 啊，你好。 啊，对对对对。 您这是？ 我从日本来。 啊，对对对对。您这是？ 我从中非来。 你好，你好。您这是？ 我从西非来。 你好，你好。您从？您 干啥呀？ 怎么了这是？ 全握手啊。 那怎么办呢？ 不同的国家应有不同的礼节， 您得一一做个介绍啊， 还得给他讲一遍。 嗯， 比如说我是从英国来的， 哎， 你就可以和我握手了。 握手。 我说我是美国人，咱俩是老朋友了，你就称呼我的名字。我说我是苏联，你就和我拥抱。 嗯， 我说我是印度，你双手合十。我说我日本，先鞠躬后握手。 嗯， 我说我中非，先鞠躬后鼓掌。 嗯嗯， 我说我是西非，就用手掌击打胸口。 呵。 我说我是非洲女子，你见了我面围着转一圈，发出有节奏尖叫。 您说他这玩意儿够多麻烦的，这个 想学怕麻烦还行啊。 嘿，你别说，你就大概齐这么一介绍啊，这外国的礼节我全会了。 哎呀，这么会儿就皮带上有眼记得住了。 全会了。 我总的测验一下你。 怎么测验呢？ 现在我就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宾， 那么说我用不同国家的礼节来欢迎你， 我看你都会不会。 哪样都得对。 开始 试试看。 Hello Hello， 请问您从什么地方来？ 我从英国来。 啊，老朋友你好。 先生好。 您这是从？ 我从美国来。 啊，好爱民先生。 哎呀，这有点味儿啊。国权宝先生。 Yes Yes， 会英语。 您这是从？ 我从苏联来。 哦，那是去打日式的。您这是从？ 我从印度来。 啊， 您 好。您这是从？ 我从日本来。 嗨， 走 您这是从？ 我从中非来。 哦哦，您这是从？ 我从西非来。 哦哦哦哦，您这是从？ 我是非洲的女子 啊。咕咕咕咕咕咕咕， 要下蛋这位。 咕哦。你怎么给我呼了？ 没法不呼你了。 你不是说让我发出尖叫吗？ 尖叫就这味儿啊？ 应该呢， 人有规定的声音和舞蹈动作呀。 哎呦，还有舞蹈呢？ 没告诉你吗？到了非洲乡村，妇女遇到女兵，俩人一见面围着转一圈，发出有节奏的尖叫声，配合舞蹈吗？ 啊， 然后屈膝礼。 你没说清楚 啊， 再来一遍就错不了了。 正式开始了啊， 你来试试。啊，您这是从？ 我是非洲的女子。 谁呀？ 有点意思。又过了一位非洲女子。又过了一位非洲女子。又过了一位。 你还有多少位？你让他一块儿来好不好？ 怎么了？ 我脑袋都转晕了。 哎， 欣赏了郝爱民先生和郭全宝先生表演的这段礼仪杂谈，下边啊，咱们换上一个曲艺形式，再请您欣赏一段北京琴书，这是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演唱的一个琴书的小段《礼尚往来》。 有个公子进京赶考，他骑着一头驴呀，一路上游山玩水，那驴不停蹄。这一天面前遇到是三岔路口，哪条路能奔京城，他心里头犯了犹疑。骑着驴左右观瞧，想找人问问路。真凑巧，从身旁小路来个捡粪的。这个人白发苍苍，有七十多岁，右手里拿着粪叉，那左肩上背着粪箕。公子一瞧是乡巴佬，这用不着客气，所以就没讲礼貌，问路还挺神奇。骑着驴喊老头，我来问问你，奔京城走哪条路啊？往北还是往西？两句话把老人家给问了一肚子气。瞧了瞧这骑驴的青年，还是个念书的，心里想，你既读诗书就应当知礼，想问路理应下驴过来做个揖。你小子骑在驴上还野钓无枪，我不能便宜了你。想至此，他瞧着公子一声也不言语。公子说，嗨，老帽，我的话你没听见呢？啊，瞧着我也不说话，你诚心要让我起急？老人说，向我问路，我可以告诉你，你必须先得给我解开一个谜。什么？解开一个谜？哼哼，那有什么呀？

阿尔当山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阿尔当山向天泉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雀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往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灯，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听着段子浏览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三字经，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咱们下边啊，该说说这智了。智，我们今天如果去组词，可能会想到说这是智慧啊，智力。其实在儒家思想里面所提的这五常的智，并不是这一重含义。这里的智指的是人要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你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换句话说，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是非观。作为儒家思想的道德规范体系，孔子把智和仁勇这两个道德规范啊并列。孔子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些都是君子人所应该具备的品质。能够明辨是非，你就不会为很多事情所困惑；能够有一颗仁爱的心，很多事情你就不担忧了；能够勇敢地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你就将无所畏惧。具备了这些，我们说一个君子的形象啊，已经是跃然眼前了。但是说起来容易，真的要想做到这几点，那是需要我们下很大的功夫啊，去努力学习塑造自身的。咱们就拿这智来说，拿儒家思想里所提的智的这个含义啊，我们来看明辨是非的能力。今天现实社会，我们身边真的能说每个人在所有的事情面前都能够做到明辨是非吗？有的时候可能这事情涉及到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涉及到了亲情等等啊，都可能令我们对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错误的判断。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周围人环境的影响，使得我们自己在是非的认知上出现偏差，这样的行为啊，都可以说是不智的行为。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不可以放任这种不智的行为啊存在在我们的身上，一定要时时刻刻的检视自己是否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及时的纠正自己的错误。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啊也有这样的例子，特别是一些新时期的讽刺型相声作品，我们甚至可以随着故事的发展呀，清晰地看到主人公思想转变的过程。下边我们就来欣赏一段高英培先生和范振钰先生新时期的讽刺型相声作品